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买 video 同埋《月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日双杰唔系好舒服啊，今日 啱啱嘅。 双杰发生咩事啊？双杰 起 头。叫你唔好食咁多麻辣雞啊！屌你就俾食咗三十幾啊，肥撚曬肚。好咁啊，今日咧第一節咧就先講咩先咧？就先講講琴日呢一個咁樣嘅發生咗呢個唐福囚犯啊離奇受傷事件啊咁樣，咁啊懷疑被毆打嘅咁樣。咁樣咧就根據鄭松泰嘅資訊咧，因為咧受害人嘅家人咧就向鄭松泰就即係 求助 啊咁樣，咁樣咧就係被毆打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個情況係點樣啊？被毆打的情況？ 咁啊講緊咧呢一位呢一位曾先生咧，咁啊喺呢一個唐福嘅懲教所嗰度就服役嘅，咁服刑嘅，咁佢就咧1月1日嘅晚上6:30左右咧，咁啊被直升機咧就送到東區醫院，咁當時講緊個狀況咧，就因為佢就話自己腹痛啊咁樣，咁檢查之後咧就發覺咧都係需要送院睇睇嘅咁樣，咁啊當時就送咗佢去醫院啦，咁醫生就話咧，咁呢一名嘅曾先生咧，咁就係被硬物重擊，令到佢嘅兩條肋骨斷裂，以及左邊嘅腎咧就嚴重出血嘅。咁咧，跟住其後咧，就喺呢一個深切治療部嗰度留醫。咁而家咧依然係昏迷不醒嘅。同埋咧，睇翻最新嘅消息咧，咁啊鄭松泰咧亦都有講到咧，喺琴日夜晚咧係再次進行手術嘅咁樣。咁因為嗰、那個腎臟嗰個狀況都比較嚴重啦。咁醫生就話咧，如果唔進行第三次手術咧，咁就一定冇得救噶啦。咁所以咧就依然咧係冒險進行手術嘅。咁咧而家咧就係進行緊第三次嘅手術噶啦。 你個資訊係完整嘅。 係啊係啊。 係咩？但係仲最重要嘅資訊你冇講喎。个重要嘅资讯就系佢1月1号受到呢个咁样嘅攻击嘅时候，系攻击至呢个咁样嘅心脏停顿，吓咁呢个先至系被殴打嘅证据嚟嘅，大佬。咁呢个系因为心脏停顿咁嘅情况啦。咁根据呢个咁样嘅资料咧，家人提供嘅资料咧，系心脏停顿咧系超过差唔多系接近10秒嘅时间嘅。咁都系相信系被好严重嘅攻击噶啦，咁样致成啦咁样。咁去到医院送院之后咧，亦都发现咧有呢个肋骨断裂嘅情况啦，同埋这个这样的肾脏出血的情况。而我想问那个是这个这样的伤势是抢救所导致的，这个讲法是在哪里出来的？有没有啊？是没有吗？好啊 ,OK, 那就因为送到去医院之后呢，就发现呢就有两条肋骨就是被发现有断裂啦，至少两条肋骨断裂啦这样。那现在呢就依然未有一个即是好完整的资讯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怎样被打啦，打成为什么会被什么人打啦，打成这样啦这样。那但是呢check 翻出来呢是有的伤势呢，就包括有肋骨断裂啦，同埋呢个咁样肾脏内出血啦咁样。咁而呢一个咁样嘅情教方面呢，亦都曾经呢係向就指出呢，就係呢係因为抢救嘅过程呢而导致到呢一个咁样嘅肋骨断裂嘅情况嘅。咁好啦，咁呢个係一个好严重嘅 嘅傷勢啦，咁樣咁而家都係處於昏迷嘅狀態啦，咁同埋係需要緊急進行手術啦，咁樣咁唔會係小事撞親㗎啦，即係唔會係自己撲親啊剩啊咁樣會去到咁嘅情況啦，因為去到會出現心臟停頓咁嘅情況，同埋會肋骨斷裂啊、腎臟出血啊咁樣，咁必然係受到好嚴重嘅攻擊啦。咁但係呢出返嚟嗰個版本呢，喺主流傳媒出返嚟嘅版本呢，首先就係懲教方面呢係唔承認有毆打嘅情況存在啦，即係冇承認佢哋自己下去毆打人啊，但係或者係被究竟係被囚犯打定係俾呢個懲教處職員打，係完全冇啦。佢甚至乎係認為係完全冇發現任何有殴打嘅，或有打鬥嘅一啲咁樣嘅資訊啦，或者痕跡出現過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唔承認啦，咁樣咁呢個係當然我哋都好直覺地相信係懲教署係有隱瞞啦，因為喺根據懲教署所提供嘅資訊嗰個講法，就只不過係就係頭先淡仔嗰個講法啦。咁啊，淡仔其實頭先就用咗懲教署嘅講法，你就唔應該咁去講述嘅事件嘅，因為嗰個話肚痛，跟住然之後向醫生求助，跟住送院咧，嗰個係懲教署嗰個講法嚟嘅。但係肚痛向醫生求助，跟住然之後送院咧，其實就好難想象到係點撚樣發生嘅肚痛，係乜嘢情況發生嘅肚痛會導致到肋骨都斷裂啊，會導致送院嘅時候啊，心臟一度停頓啦，亦都點樣會導致到而家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唔係發現乜撚嘢細菌啊、乜撚嘢病毒啊、乜嘢突發病症啊嗰啲咁樣，係唔會令到大家可以合理地推測到會搞成咁樣嘅傷勢嘅。 因為入院嘅時候就話肚痛啦，咁喺醫院之後俾翻一個基本初步嘅診斷，就因為一睇就知咧，就係嗰個肋骨斷裂，咁所以之後咧就係傷者嘅父親咧就去咗報案，咁其後咧就揾翻懲教署福利官，咁頭先有講到咧，就因為搶救時肋骨斷裂呢一個説法咧，係及後咧就係懲教署嘅職員向傷者嘅父親講嘅呢件事嘅，咁另外咧其實懲教署咧就喺昨晚嘅夜晚嘅時分咧，就出咗聲明咧，就講翻頭先個懲教署嘅説法啦。咁另外就係咧，懲教署就而家就話咧，初步有個調查咧，就話睇翻閉路電視，包括當時嘅情況，即係當時應該就報稱肚痛喺飯堂上情況咧，就冇特別事故嘅。咁但係就冇講到喺佢肚痛之前嘅某一段時間，究竟有冇啲咩調查，就應該就未有啦。 係，咁所以咧就係呢件事係好多疑團嘅咁樣。例如就係、譬如有啲人就會去講啦，咁樣就係話，喂，肋骨斷裂係一個咁樣嘅搶救嘅時候導致嘅咁樣，咁係咪一個比較離譜嘅說法咧？我原本昨日對於呢件事咧，我都係保持一個保留嘅態度嘅咁樣，因為你話搶救嘅情況會唔會可能出現肋骨斷裂咧？咁樣係有可能會出現嘅，因為根據佢嗰個咁樣嘅。佢嗰個咁樣嘅資訊啦，講到佢曾經出現呢個心臟停頓嘅情況，咁可能亦都可以推想啦、推理啦，就係咧可能進行過一啲咁樣嘅心外壓啊、CPR 啊之類咁樣嘅拯救嘅動作。咁進行呢啲咁嘅拯救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可能會導致肋骨斷裂嘅，係唔出奇嘅。咁但係腎臟出血就思考唔到啦， 就好難撳到 就即係你就做唔到一啲急救。程序是会走去按你的肾脏的，咁所以呢就算是这样都好啦，就算我假设我相信你真的进行这个这样的CPR 这样的情况啦，咁然之后导致肋骨断裂也好啦，咁样咁都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伤势会导致到心脏停顿才需要进行这么猛烈的 CPR 嘛，所以是合理地怀疑是认为是有发生过事，有发生过殴打的情况，或者有发生过打斗的状况，又或者是受到攻击的状况，才会需要进行这么紧急的急救的这样。好啦，但是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关于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这么 嚴重的傷害，例如是先不計肋骨斷裂那一拍、喂，有什麼的情況會導致他一度心臟停頓呢、有什麼的情況會導致這個腎臟大量出血呢？究竟是什麼致成的呢？到現在都是沒有的。根據醫生的報告，就是可能是硬物撞擊致成的、起碼不是細菌，起碼不是病、是有撞擊致成的，是有外力致成的。那外力的來源是什麼才行？咁必然就係朝呢個方向去推想啦。好啦，咁所以呢頭先所講嘅幾個資訊呢，包括淡仔你都夠講撚漏咗，就係心臟停頓係好撚重要嘅資訊啦，肋骨斷裂係好撚重要嘅資訊啦，腎臟出血係好撚重要嘅資訊啦，肚痛係唔撚重要嘅資訊嚟嘅，屌你老尾。好啦，咁但係我想講嗰樣嘢係乜嘢呢？就係、因為點解我話呢幾個係重要嘅資訊呢？就係、因為你要睇咗佢嗰個身體出現咗個狀況。佢出現咗結果喺佢身上面係咁樣，然之後你去對照翻懲教署個講法，包括佢話只不過係呢一個咁樣嘅受害人，即係呢個咁樣嘅曾姓嘅囚犯，佢自己去肚痛求助，同埋根據嗰個飯堂嘅情況，閉路電視並沒有顯示毆打嘅情況，去對照翻呢位曾生佢現在出現嘅結果，兩者是否吻合啊嘛？咁你先至可以去睇，就係話喂，懲教署有冇隱瞞？懲教署嘅講法有冇問題？呢件事係咪值得大眾去追查落去 ？OK， 呢樣嘢先至係重要啊嘛。好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嘅一個好。點解我會覺得呢件事好值得去攞出嚟講呢？個原因就係呢，琴晚 TVB 睇出嚟嘅報道呢，就同頭先淡仔講述嗰個情況接近咁撚離譜啦。咁樣我哋睇睇 TVB 嗰個報道嗰個情況，呢、這個就係、這個頭先你聽到睇到嘅，就係 TVB 報道呢一個事件嘅整個情況啦。咁樣好啊，你對照返一下我哋去講述嘅情況同埋 TVB 報道講述嘅情況，嗰兩件事係幾咁差天共地。在 TVB 的報道入面， TVB 講述的情況，那件事就是曾氏這個這樣 的在囚人士、他的家人呢向鄭松泰去提出一個申訴，這樣呢就講述被暴力對待、OK， 這個是囚犯一方的講法、另外就是 懲教 一方的講法，就是並沒有發現有任何毆打跡象，翻查閉路電視冇出現毆打嘅情況。好啦，咁於是乎喺 TVB 嘅報導入面咪就係、是、各有各嘅說法囉、就只不過係咁樣咋嘛。喂，但係成個 TVB 嘅報導入面最重要嘅資訊係冇出咗嚟㗎嘛，你淨係出咗喺佢頭先影片上面嚟講呀，喺個影片上面嚟講淨係出咗一張相，嗰張相其實係鄭松泰影㗎嘛，就係出咗一張相，就係鄭松泰揸住嗰張相，就係鄭松泰俾傳媒去睇，嗱而家呢個曾生佢而家喺深切治療部就咁樣嘅情況啦，即係話鄭松泰影張相拿住俾大家睇，就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佢嘅傷勢好嚴重。咁 TVB 就淨係出咗佢阿鄭松泰展示嗰張傷勢好嚴重嗰張咁嘅相。喂，但係佢點撚樣傷勢先得㗎？佢咩情況先得㗎？佢做乜撚嘢要瞓喺醫院先得㗎？喂，佢而家係處於昏迷嘅狀態，心臟曾經一度停頓，肋骨斷裂，這個咁樣嘅腎臟出血。喂！你要有呢啲資訊喺個報道出咗嚟，大家先至可以對照到各有各嘅講法之中，懲教署嘅講法只不過係話佢飯堂肚痛去睇醫生，你肚痛你乜撚嘢情況係會肚痛到腎出血、肋骨斷裂，然之後心臟停頓咧？呢件事先至會令到大眾可以根據一個現有嘅資訊作出一個判斷嘛。即係好老實講，發生咩事我哋唔知 ，TVB 唔知，大家都唔知。OK， 好啦，咁呢一個咪大家要去問題就係，我哋唔知嘅情況底下，呢個世界我哋好多嘢唔知啊。但係嗰件事值唔值得去關注？邊個要去負上責任？邊個有責任要去將一個真相去攞出嚟？咁我哋要睇客觀出咗嚟嗰個客觀狀況係點樣，我哋先至可以判斷啊嘛。喂，而頭先講嘅幾個重要嘅資訊，我認為好重要嘅資訊就係一個佢而家嗰個受害者，佢瞓喺呢個深切治療部，佢身處嘅狀況喺冇病冇痛嘅情況底下，喺冇病冇菌嘅情況底下，我哋認為好有可能就係被毆打所致成㗎啦。 如果唔係就唔會，我先撇除咗你呢一個咁樣嘅肋骨斷裂嘅情況啦，我可能係可能的而且確係會喺進行猛烈嘅心肺復甦嘅情況底下係會造成咗肋骨斷裂嘅情況嘅，呢、這個唔撚奇嘅，做 CPR 嘅時候成日都會出現肋骨斷裂，唔撚奇。好啦，先撇除咗你肋骨斷裂嘅情況，佢而家係心臟一度停頓，腎臟大量出血，而且醫生亦都話嗰個腎臟出血好可能係硬物撞擊致成嘅咁樣。好啦，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李晴教处话俾人听，冇发现殴打，冇闭路电视拍到有殴打，排除殴打嘅情况，你点解可以咁样讲咧？呢个系奇怪啊嘛！而如果你系客观地将送院之后出现嘅情况，然之后再对照呢一个咁嘅惩教处嘅讲法，我觉得正常嘅人都会认为惩教处嘅讲法系有可疑啊嘛。然之后系会去继续去追问惩教处啊，或者系你赋予咗更大嘅一个舆论嘅力量、舆论嘅压力，去赋予俾阿郑松泰有筹码喺手，去给予佢更大嘅能量，去继续去追问啊，继续去质询啊，继续去要求佢提供更加多嘅资讯啊嘛。喂，但系你头先睇 TVB 嘅报道 ，TVB 嘅报道纯粹就系嗱佢嘅。嗱，呢个咁样嘅囚犯，同埋呢个咁样嘅郑松泰，佢哋有咁嘅讲法，话受暴力对待，咁样咧，但系咧，惩教处就话冇，咁样，好啦，咁就系咁样啦。 因为今日咧，即系今时今日咧，大众啊，或者做读者观众咧，就好容易冇咗嗰、那个，即系其实理论上冇乜责任，有一个怀疑，对新闻有一个好大嘅怀疑嘅一个嘅角色喺度。但系如果你睇呢件事咧，如果只系一个囚犯报称肚痛，跟住送咗入院咧，理论上就不成新闻嘅。咁但系点解 TVB 都出咧？系因为个个都出，佢冇得唔出啫嘛。咁而呢件事点解会有一个严重嘅情况报成新闻？就是因為剛才所說的肋骨斷裂、心臟停頓和腎出血的情況，而如果當TVB 是對這件事即是說隱瞞或者沒有報道這件事，理論上在新聞的角度來說這件事不成新聞的，但他就專登就真的隱瞞了這件事了。 是啊，很明顯的隱瞞嘛，是明確地隱瞞嘛，因為你只是告訴人啊，他現在送院肚痛，他是將喂他是昏迷危殆啊，但是在剛才 TVB 的报道里面就只有肚痛。肚痛是不是一个 point 来的，肚痛是惩教处的讲法来的。惩教处只不过用肚痛来到去他尝试去合理化为什么会直升机送院。喂，要直升机送院除了是因为那个物理的距离是需要有这样的状态之外，当然那件事是超级紧急啦。咁點解會出現咁緊急嘅情況啫？喂，即係我以我作為坐監嘅人嚟講啊，你話俾佢聽肚痛你死啊！喺懲教嘅角度，佢都唔會覺得件事係緊急噶啦。連懲教處嘅人都覺得你緊急，就真係好撚緊急啦！屌你老尾！好啦，喺咁樣嘅環境底下，譬如即係佢有正常嘅資訊，即係雖然我哋好撚討厭 TVB， 但係無庸置疑，佢而家係一個免費電視嘅牌照持有者入面最有影響力嘅一個頻道。好啦，咁跟住所謂嘅主要嘅新聞嘅發布來源就係嚟自佢嘅新聞啦，咁樣，亦即係話佢係覆蓋到最多大眾嘅咁樣。喺佢嘅報道入面嗰件事冇乜撚嘢，咪冇乜撚嘢咯。咁跟住然之後，大家睇完之後都係覺得冇乜撚嘢。唉，咁佢，你即係囚犯啊，梗係即係如果用豬閪嘅普羅市民大眾嘅角度啊，曬咁諗噶，反啊，梗係話俾人打嘅咧，嗰啲咁樣， 呢個好容易導引咗落去嘅諗法。 誒，陳教主話冇咧，唔會亂咁講大話嘅，不老戰士佢都話拍唔到啦，啲咁黐線，乜撚嘢都講得出啦，屌你老尾！ 喂，同埋你作為 一個都得， 呢個讀者一個觀眾一個市民，佢冇辦法追查到落去噶。你睇完新聞，假設你喺茶餐廳睇到 TVB 嘅新聞，你覺得唔對路喎，點會就噏兩句完？其實你冇辦法可以做到啲乜嘢嘅。 唔係啊，但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是你呢個係另一 part 啦，即係一般嘅情況啦。就算你覺得嗰件事好撚唔對路啊，例如係梁振英咁樣成個人好撚唔對路，或者係呢個咁樣嘅曾俊華，而家講下唔知有廿幾日都未撚辭到職啊，都唔知咁呢個都究竟有冇出糧嘅咧？我而家想知道。一樣嘢，如果夠一個月咁樣 排隊， 足足夠一個月咁有冇得出糧咧？咁樣好啦，咁呢個就係好撚奇怪，你都冇辦，你都做唔到啲咩啦？嗰個係另一個範疇嘅問題啦。但係而家 TVB 嗰個報導係，佢睇完之後，我覺得佢 佢好好撲街，好鬼鼠地，係令到大眾睇完係唔會覺得奇怪嘅。即係我意思係，你作為一個傳媒，就算我哋未能夠做到乜嘢都好，我哋嗰件事未能夠好發揮到嗰個咩監察作用乜撚嘢都好，令到大眾覺得啦，嗱，我咁樣陳述俾你睇。你都覺得有古怪，呢個最基本嘅責任啊！因為嗰件事事實上係好撚古怪噶嘛，但係 TVB 就將嗰件好撚古怪嘅事包裝到佢唔古怪啊嘛，即係佢甚至乎嘗試導引大家睇就，咁佢嗱佢話肚痛，咁就送佢去醫院咯，咁樣跟住佢話俾人打喎，咁樣嗱，懲教署就冇啦。喂，囚犯佢而家係處於危殆嘅狀態，究竟過唔到呢一過唔過到呢一關，而家都未知道。但喺 TVB 個報道入邊係完全冇呢件事嘅。是完全冇呢件事嘅。好啦，被殴打嘅有力嘅助证，或者系好合理嘅推想，包括呢一个咁样嘅心脏停顿啦，包括呢个咁嘅肾脏大量出血啊，包括呢个肋骨断裂啦，喺 TVB 嘅报道入边系完全冇，完全冇。喂，咁你如果你冇睇《月时报》，你冇听我哋节目，你冇睇郑松泰嘅记者会自己嘅直播，你完全系觉得，诶，佢咪也系咁啦，即系嗰件事睇完 TVB 嘅报道，你只能够将呢单新闻归纳成为有囚犯投诉被打啫嘛。但系嗰个情况唔系嗰件事件嘅标题，唔系有囚犯投诉被打，而家系有一个囚犯系身受重伤，处于危殆状态，然之后惩教署不承认有殴打存在，嗰件事系咁样啊嘛。嗰件事你需要陈述嘅客观事实就系、是、个反呢、這个咁样嘅，唔好讲反啦，即系呢位曾生系身受重伤，生死未卜，而家吓处于危殆嘅情况。咁佢点解会咁危殆啊？你只要你一开咗呢个头出嚟，正常人就会问噶啦嘛。你一讲咗佢而家重伤，正常人嘅逻辑就问佢点解重伤？点解重伤就唔知道，但系咧佢咧就肋骨就断，心脏就停顿过，然之后肾脏内部出血。咁你正常都会谂噶，系咪俾人打啊？咁样嗱，跟住你先要讲，惩教署就话冇闭路电视影片见到佢俾人打咁样。咁你正常就会谂啦，咁喂，正常嘅人就会去 ask for 更多嘅资讯啦。喂，你饭堂嘅闭路电视冇啫，其他闭路电视咧吓、啊，你即系佢嘅活动范围唔系净系饭堂噶嘛，大佬，操场有冇啊？工场有冇啊？去饭堂之前佢去边啊？嗱，如果你有 provide 呢啲资讯嘅话，正常人就会问啦。但系如果你净系睇完 TVB 嘅新闻，你咩都唔会问， 嗯， 你就会觉得哦，佢投诉，哦，佢话唔好，哦，咁啊。真系各有各講喎，真係， 同埋唔係切嗰個時間噶嘛，可以數前一日兩日係有冇事發生啦。同埋你淨係以一個資訊發布嚟講，其實頭先講嘅説法就係、是、個重點唔係有人投訴被打，亦都唔係懷疑被打，個重點係有人昏迷未醒。 係啦，佢已經身受重， 個人昏迷， 佢已經身受重傷啦嘛。而家喂，嗰人身受重傷，正常都會問咗佢做咩身受重傷，但係 TVB 就用咗個方法就係佢唔話俾你聽身受重傷，唔話俾你聽佢受咩傷，咁、於是乎大家咪唔問咯。大家咪唔問咯，就將嗰件事拉咗過去。啊，有人投訴被打，屌你啦，仆街！所以係好撚嚴重。譬如我哋琴日出咗單新聞，我哋都唔係重點寫，即係我哋只不過係客觀陳述現有嘅資訊。譬如係頭先講漏咗嗰度就係話肋骨斷裂係搶救導致嘅咁樣。喂，我想講啊！我哋出咗个新闻之后啊，啲 comment 啊，个个都问啦、啊， 系 个个都问啦、啊，哇，抢救会抢到肋骨喎、啊，你真系有咩事，你唔好抢救我啦咁样。咁但系你因为有咗呢个提问，我哋先咗可以 chase 落去下一个问题啊嘛。 嗯， 我哋先咗 chase 落去下一个问题就系讲翻 CPR， 系啦，讲翻就系话，喂，有时系会肋骨断裂，同埋就算 CPR 你都睇翻，做 CPR 你都睇翻系断边条肋骨， 断后边嗰条咧，其实 系咯， 你断右边嗰条， 系啦，你个心脏唔喺嗰边嘅咁样，咁啊奇卵怪喎，系咪先？咁你先要睇嗰个肋骨嘅位置，再推想下就系究竟系咪 CPR 造成，系咪合理？跟住 OK， 当嗰个肋骨嘅位置，因为我都唔知系边度。 你当啱啦， 我觉得啱啦。咁你都问噶嘛，就系话喂，咁应该系做咗即系比较猛烈或者比较长时间嘅 CPR 先至会咁样喎，咁样。咁就即系其实当其时嘅情况都好危急喎，咁样。咁你先追溯佢问翻佢点解会去到咁危急啊嘛？咁如果你见到咁危急嘅情况，你再对照惩教署话佢喺饭堂只嗰话肚痛，跟住睇医生，跟住医生睇佢。完全唔撚對版啊嘛，兩個版本，唔通嗰個情況就係話，喂，阿 Sir 咩事啊？我肚痛啊咁啊，我睇醫生啦咁樣去到，跟住，心臟停撚咗咁樣，你諗都諗到離奇啦嘛， 你一拍埋佢，你就覺得喂個版本對唔埋喎咁樣。但係 TVB 就完全唔提供呢啲資訊俾你咯，好撚撲街啦，屌你啦！佢又唔係講大話， 嗯， 佢個報道又 隱瞞， 佢即係佢唔報，即係佢即係佢選取就係話重要嘅嘢。嗱，即係嗱呢邊有呢邊嘅講法，嗰邊有嗰邊嘅講法，客觀嘅陳述喺度。我唔講客觀，即係客觀嘅狀態又喺度噶啦咁樣。咁啊，阿曾生有曾生嗰邊嘅講法，鄭松泰嗰邊有鄭松泰嘅講法，程教授有程教授嘅講法。咁佢嗰個撲街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唔係講大話，佢只不過係無視嗰個客觀嗰個狀況。呢part唔講。鄭生嗰度咧，阿曾生嗰邊咧，我又講兩句。阿程教授嗰度咧，我又講兩句。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出嚟嘅情況咧，就變咗係純粹一個投訴個案。 嗯。 咁撚樣去做咗單新聞喎， 而你又大家都知道 TVB 係唔會做新聞做得咁蠢㗎嘛。 係啊係啊，你係特登㗎啦，屌你老尾。因為嗰幾個資訊係即係如果唔係去到昏迷嘅狀態，嗰件事就冇一個迫切性要大家即係要搶啊，緊急開記者會啊。 新聞報添啊。 係啊，佢咁係啊，佢因為佢唔報，佢係驚俾人講話佢唔報。但佢報咧，佢又特登用咗一個咁樣嘅方法，令到大家覺得就係話，誒、哎、其實呢件事冇乜嘢啫咁撚樣，所以咧就係好撚撲街嘅，屌你老尾！咁啊大即係呢啲嘢，最後就首先而家希望就係進行緊急手術啦，希望曾生大埔攬過先啦，咁樣真相就希望之後可以再發掘到出嚟啦。OK， 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